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跳声音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 Oh